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 冬天气候干燥，很容易出现口干的情况，很多人认为这是冬天上火引起的，多喝水就行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整天抱着水瓶，都还是解决不了口干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副主任医师齐森荣跟您说说口干不止缺水这么简单。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涎腺专业副主任医师齐森荣。您好，齐主任。 您好， 欢迎您的做客。一说到这个词儿哈，涎腺专业，这个涎怎么写的呢？三点水加一个延长的延。有的人刚才齐主任说了，也经常会管这个字念涎哈，这是错误的。三点水加一个涎，它念涎，涎腺专业。一听到这个专业名，大家都觉得挺陌生的。先来跟我们普及一下，哪些情况，哎，我们的患者朋友是可以到涎腺专业来挂号，来寻求帮助呢？ 好。涎腺的话，我们最常听到一个成语叫做垂涎三尺、啊，就碰到好吃的啊，这个口水就流下来了，或者老百姓说哈喇子就流下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名字叫涎腺专业，也叫唾液腺专业。唾液大家可能觉得听得起来比较熟悉一些啊，实际上涎腺就是指的唾液腺， 唾液腺、 是一个意思啊。涎腺呢包括三对大的唾液腺，包括耳垂下面有一个叫腮腺。我们平时说的腮帮子，就这个地方啊，还有就是说在颌下区有那个下颌下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在舌头下面有个叫舌下腺，这三个是三大对儿，左右各一个，所以就是六个啊，这是最大的。 能这么理解吗？我们的嘴里面想要流口水，都是要通过这三大对儿能够分泌口水的这样的组织。通过他的一些反应条件反射才出来这口水的。 对，条件反射非条件反射都有、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还有分布在整个口腔黏膜里面数以千计的 小唾液腺，所以它有很多腺体，并不是只有这三大对儿。 哦，整个口腔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腺体，有多少？ 小，那数以千计，没有办法计。 数以千计， 计算了就。 哦，所以说我们人体哈，我们觉得流个口水呀、啊，流点哈喇子、啊，好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其实要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的。 啊，没错，我们人体实际上是一个全世界我认为是最精妙的一个。机器，当然你说机器的话可能还不足以描述它的复杂性。 嗯，还有很多方面我们说现在还属于未知，还在探索阶段呢。那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您这儿来求助呢？ 比如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口干。 口干。 哎，口腔干燥，这是一个啊。第二趟呢，比如说一吃饭的时候呢，耳垂下面或者说颌下突然就鼓起一包来，哎，饭后一会儿又小了。啊，这个也是一种唾液腺导管堵的一种表现。 会疼吗？ 会酸胀，疼不是很厉害啊。 哎，这还真得留意一下哈，就是当我们来进食的时候， 对， 耳垂下面是吗？ 耳垂下面，对， 就会鼓起一包来，会有酸胀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对， 其实这个时候就提醒您，您需要来咸腺专业就诊了。 对，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说，有些小孩他的腮腺反复肿，老百姓老说炸腮。是流行腮腺炎。那种实际上是一种病毒感染，那个一般来说终身只得一次，终身免疫，所以如果你反复起，那就肯定不是这个炸腮了啊，就是腮腺的一个化脓性的一个炎症，就需要来看了， 也是看咱们这个咸腺专业哈。 嗯， 好，这是三大块，第一口干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有我们说一旦进食的时候耳垂底下就会鼓包，有那种酸胀不舒服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发生在小孩身上的，我们说炸腮这件事儿频繁发生哈，它可能就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到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咸腺专业来挂号和就诊了。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哈就这个方面口干不只缺水这么简单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冬天到了，不仅我们的这个皮肤特别的容易干燥哈，包括我们的眼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口腔都会觉得很干很不舒服，而且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玩命喝水，可是这种干的情况依然不见缓解，这是为什么呢？自己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疾病导致的呢？关于口干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请您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把您的提问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北京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本市流感增速放缓，专家表示今年不具备流感大流行的生物学基础，市民不必恐慌。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来听听他的介绍。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专家是怎么来介绍说今年为什么不具备流感大流行的这个基础呢？ 那我手上拿到的数据看到啊，这个本市本月的1月1号到7号呢，全市流感样病例是比上一周上升了5.76%，那集中疫情呢仅仅有2起，有一个大幅下降。那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所的所长王全义也是表示，今年流感啊虽然社会感受这个很强烈，但是流感并没有变异，所以不具备大规模流行的这种生物学基础。主持人，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和网友他们也跟我们咨询说，为什么今年他们打过了这个流感疫苗，可是这个流感来了之后依然没能躲过呢？这是为什么呢？ 那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也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回应哈，他说我们北京目前的疫苗呢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这个三价疫苗，这里面含有三种组分，那今年呢有三种病毒同时流行吧，甲型 H1N1、 甲型 H3N2 还有乙型，但是这里面乙型又分两种病毒，一种叫 BY 一种叫 BV， 那今年流行的是 BY， 但是疫苗里只有 BV，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成分当中对于甲流是完全可以覆盖的，但是如果您感染上了乙型流感，那即便您打过这个疫苗也是无效的。 那另一方面，流感并不是100%的保护，有可能也只是症状的减轻。那可能大家就关心说，现在打疫苗还有没有用呢？专家就解释了，这个流感啊会持续到今年3月，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打的，因为接下来有可能就是要甲型流感来这个流行了，这里面这个疫苗就含有这个成分。所以呢，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到本市的这个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去预约自费接种。主持人， 好，谢谢韩萌的介绍，再见。好，健康资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寒冷的严冬里，有的人呢双手双脚会变得特别干燥，有的时候伴有皲裂以及流血。下面我们要告诉大家几个冬天护手护脚的注意事项。首先要减少用凉水的次数，避免皮肤因为受凉而减少对皮脂的分泌。晚上用热水泡一下手足后，涂上防裂油、甘油、凡士林等，再戴上手套或者是用塑料袋裹上，促进皮肤吸收营养。其次要少用碱性强的肥皂，尽量避免直接接触酸碱等化学性物质。记得每次洗手后呢，都要涂抹护手霜。最后可以多吃葵花籽，葵花籽富含的维生素 E 是出色的抗氧化剂，有助于防止手足皲裂和色斑的生成。同时可以多吃一些萝卜、菠菜、红薯等蔬菜以及动物肝脏，对保护皮肤有好处。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具有保护皮肤和防止皮肤皲裂的作用。双眼皮贴贴久了会变成双眼皮吗？明确告诉您，不会的。双眼皮贴属于胶性较强的一种膜，透气性较差，如果每天都贴，眼部皮肤无法通畅呼吸，就会使眼皮红肿。而且眼睛周围的皮肤非常薄，也很脆弱，在贴双眼皮贴的时候会频繁的拉扯，伤害到皮肤，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发炎的情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双眼皮贴只会让你的单眼皮更松、更垂、更垮、更小。所以长时间使用双眼皮贴是不能够变成双眼皮的。如果真想要一劳永逸拥有漂亮的双眼皮，这个时候您最需要的是一个双眼皮手术。 冬天气候干燥，很容易出现口干的情况，很多人认为这是冬天上火引起的，多喝水就行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整天抱着水瓶，都还是解决不了口干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副主任医师齐森荣跟您说说，口干不止缺水这么简单。 却让我有点快乐。 哎呀，关于口干的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或多或少可能都会遇到过口干的经历，尤其是很多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他们经常会抱怨口干。哎呀，说尤其是早上刚起床这会儿，口干的特别厉害，甚至有的老年人说他已经口干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吃馒头啊饼啊，要是不喝水，这个东西压根就咽不下去，感觉嘴里的这个唾液总是不够用。而且即使是吃了很多什么去火的药，同时呢日常也注意多喝水了，但是感觉这个情况好转的也并不明显哈。在这里先来问一下齐主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唾液感觉不够用啊，经常被口干困扰的这种感觉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啊，咱们先说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有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嘴特别干啊，这个的话呢很可能是你晚间的话呢打呼噜啊，或者是口呼吸，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唾液消耗的比较多，它消耗的多所以引起的少啊。同时的话呢口水的分泌的话呢实际上是有节律性的，就是说在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是人分泌最多的时候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不分泌了或者特别少，所以它也会导致你本身产生的也少了， 就是唾液腺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也该休息了， 哎，他也歇会儿， 不工作了哈，所以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您就感觉口里面容易干。 对，尤其到了老年人以后，他那个由于吃好多药或者说本身机能的一些减退，导致他的分泌能力更差啊，所以分泌的更少，所以他会更敏感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有些老年人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觉得这个食物咽不下去，这个很可能就是真的是少了。如果这个持续这种 嘴干三个月以上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可能真是有一些疾病引起你这分泌的口水量确实是少了。 哦， 这时候就要来，最好是来医院看一下啊，因为它的病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说在这里可能是特别要提醒一些老年人，如果连续三个月您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虽然年龄变老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口腔唾液的分泌的量好像变少一些哈，但是如果已经严重影响到您进食了， 对， 哎，持续性的你就会觉得米饭呀馒头啊这类食物吃就咽不下去，必须得喝汤拿水把它顺下去，这样的情况其实它可能是某种疾病导致了这样一个过干的情况出现的。 对，您说特别对啊，有的时候这个人体的话呢，它有些症状实际上是给你一种提示，就告诉你我出问题了，我缺水了，我需要你来帮我补水，或者说我出了别的问题了，我需要你去帮我找到这个病因，咱们再去看去啊。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时间比较长的，你要说今天说是我嘴干，或者说两三天之内嘴干，那不算，那可能就是这段时间确实是你劳累啊，或者说喝水少了，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中医讲的上火，但是一过性的啊，但是一旦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就要小心，可能是有问题了。 哎，我们不妨就把这个问题有可能，刚才您说的是原因很复杂，有很多种原因，我们挑几个大家可能能够比较常听说的哈，跟我们来说说，可能是因为什么疾病吗？导致您的这个口干特别的干。 其实从口干来讲的话呢，第一大原因其实并不是疾病，而是药物的副作用。你比如说好多人吃的长期吃一些治高血压的药，它有些高血压它的不良反应是嘴干， 口干口渴， 口干口渴啊，有这种症状， 高血压药。 对，第二的话呢，有些人比如说是睡眠不好，吃那个安眠药，安眠药也是有这个作用， 安眠药， 安眠药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吃一些抗过敏的药也会带来口干。 抗过敏药，您说的这几个都特别常见。 我们有研究证明了有400多种药都会有这个不良反应是口干。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如果一个药名举的话，你是不可能举得过来的啊。但是这几大类的多。还有一种的话呢，比如说你用一些胆碱能的一些抑制剂，比如说我们老说那个6542，大伯听过没有，解精的啊，这个药一打进去以后嘴干特别厉害这也是一种药。这是药物性的，是第一大类的。第二大类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消耗性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打呼噜的啊，口呼吸的， 张嘴睡觉，有的时候一打鼾，其实它是鼻嘴，有的时候是通用，甚至有一些人这个鼻塞不通气了，就完全靠嘴来呼吸了。这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好像以前曾经在什么上面看到过，说举的那个例子，如果拿嘴张嘴呼吸一晚上的话，人体湿的水相当于差不多一瓶矿泉水那么多。我不知道那个准不准，但总之是耗水量很大。 对，准不准咱们先不说啊，但是它这个道理是对的啊，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通过口腔里分泌唾液，空气挥发掉了，这是一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才可能是那些疾病引起来的。你比如说有些疾病的话呢，叫做干燥综合征，它的名字其实就是干燥综合征。 以前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干燥综合征。 对， 我记得那个里面让我记忆最深，让我觉得比较恐惧的一点，就是有的人哈，干到了什么程度，他那个舌头已经在嘴里面就是没法动了， 对，粘住了， 粘住了，干到那种程度。还有就是他那个牙齿干到成片成片的，就是玻璃那个组织。 实际上是按这个我们这个学术来说的叫肠结石，它实际上是一个虫牙，但是它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快。包括这人还眼干，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并发症。你要说医学上来说的话，干燥综合征，还有就是另一个名字叫做舍格伦综合征，它是一个瑞士的人，一个眼科医生发现的这么一个病啊。这是一类疾病 ， 一类疾病。还有一种说，比如说鼻咽癌的放疗的患者，他因为 X 线，他那个治疗肿瘤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把这个唾液腺或者咱们是涎腺也给损伤了，所以这些人他也是不可逆的嘴干。这是一大类。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做过这个甲状腺手术的，有一些病人用那个碘131治疗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些病人，他有时候也对唾液腺有损伤，他也会引起这个啊。所以其实这三大类是最常见的。但是最多的实际上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 就是说日常服用的药，刚才我们说了有400多种药，如果您一直吃它的话，或者是偶尔吃，有一些人对那个药的特别敏感哈，它就会出现短时间之内的这个口感觉特别干。而且呢，在这儿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干了怎么办？俩字儿，喝水啊。 对，这个喝水，外源性的水的摄入就能够有效的让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促进唾液的分泌啊，或者是解决这个干燥的情况吗？可能吗？ 喝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啊，这个是只要承认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嘴干就或者口水少，它引起的原因很多，你必须找到这个病因，针对病因治疗啊。咱们从唾液的功能来讲，唾液中99%以上都是水。但是，那1%有无机盐，还有一些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水补充不了那1%，所以很多人觉得嘴干。 那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啊，99%是水，还有1%是什么无机盐呢？蛋白质啊，我们就把无机盐、蛋白质兑到那个水里面，把它喝下去，能不能就把它当成唾液一样来发挥作用呢？ 这个思想是对的啊，但是很困难。为什么呀？因为唾液中，你觉得这个口水，它里面有2000种以上的蛋白质，所以你就是那一点口水，它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这么复杂的组织， 这么复杂的组织啊！ 嚯，这个成分太复杂了， 太复杂。 就是现在我记得那个有模仿人泪腺的那种滴眼液， 对 啊，那有没有模仿人唾液的这种什么补充剂呢？ 有类似人工唾液这样的东西啊，但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的成分和人的这个天然东西是没法比的，所以它的这个性能还是比咱们要差很多。 所以大家在这里对于您的这个口水呀、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99%它就是水，但是那1%，别看比例小，但是特别的复杂，截至目前可能很难一对一的把里面所有的成分都给它还原。 对，我们科学家做了很多探索，那希望把一些主要的成分放进去啊。但是呢，即便如此呢，它的口感、它的这个在口内待的时间啊、还有它的实际的效果，比这个天然的唾液还要差很多。所以这就是一个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主要是对症治疗，还是不能够通过外在的东西完全替代它， 因为 人工唾液 有一些它可能是本身某种疾病啊，或者是您这个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导致它这个情况出现。那我们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个药物的问题，或者针对性的找到那个疾病，治疗那个疾病，哎，这个口干的症状就可以缓解了。 对， 是吧？ 对一些病人是这样的，对一些病人的话呢，他的治疗某些病的药的话有好多种，有的有副作用是口干，正好你这个病人对他特别敏感，那你可能换另一种药，他也能治这个病，但是他副作用里面没有口干，或者你对他这个口干这个副作用不敏感，你也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就好了。但是呢，有些病只有一种药，那没办法，怎么办？我们只要对抗它，就像拔河一样，你不让我嘴干吗？我再通过别的促进或者分泌的方法，让它分泌的多一点啊，这样让它保证一个口内的一定的量，这样它缓解症状啊，这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说如果你有持续3个月以上的口干，然后呢，功能确实受影响了，吃饭受影响的，这个还是来医院来看了，因为这个，病因还是比较多，还需要 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然后通过分析原因，然后呢，我们对因治疗，对症治疗是我们缓解症状没办法啊，对因治疗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最后的一个 解决根本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那1%的成分难以模拟的这个成分哈，可能是这个里面的一个质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分泌的量的问题。我们知道小孩子啊，口水流得特别的旺盛，到了这个成年之后哈，我们可以很有效的控制好我们这个口水了。但是随着这个年纪增大，分泌的这个唾液的量它又变少了。当这个量和这个质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这个干袭来了。 这个东西可能很难做一个数字的一个描述啊，但是这个主观的感受呢非常非常的敏感，有人有的时候自己的感受有的时候比这化验的东西还要更准确些，尤其是个性化更强一些。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见到好多这个叔叔阿姨啊，这个来了以后的话，他是嘴干，但是一看呢舌头还不是很干，所以这就是他嘴里其实有唾液，但他觉得感觉上干。还有一些人呢，哎，他那个实际上牙都坏了，然后呢，大夫带他去看那个口干门诊去，或者看唾液腺门诊去，他说我嘴不觉得干啊，但他实际上一张嘴一看确实很干。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种 感觉和实际之间有出入， 有出入，才有一定的差异啊。但是呢，还是总的原则上是来说，如果您发现功能障碍了，就是吃饭的时候需要喝水了，3个月以上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征， 对， 代表你需要来看了。 然后呢，我其实今天特别想说的是一二三，这么三，就是这么三大点。第一的话呢，一定要有一定的口水的量，如果你量少的时候肯定会干。第二个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口水少和多，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 嗯， 一个是呢唾液腺分泌，就像生产口水啊。 嗯、 第二个消耗就使用，你比如说被挥发掉的，还是呢吐掉了，就有些人他还 我还吐口水， 哎吐多了它也干啊。 嗯 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口水的分泌的话，它实际上受神经调控的，啊，就是神经调控指挥唾液腺分泌，然后呢，口内又有一些感受的一些神经的一些来感受这个感受器，来感受这个口水少不少，然后再反过来再调节神经，所以一二三三的话，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复杂的一个调控体系， 神经调控体系， 对，然后这三个东西里面哪一个出问题，都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最基本的判断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口干哈、啊，他的这个自己感觉凭主观感觉可能不够准确。 对， 当你觉得干的时候，到了医院一看，哎，这个嘴里面的口水其实量可能还可以，但是有的人呢还觉得自己不干，可是一看他那个干的症状已经整个影响他口腔的内环境了哈。 对，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以自己的感觉来作为判断，我们的判断的一个指征就是如果您连续三个月达到了进食的时候，尤其是吃一些偏干的食物，饼啊馒头啊这类食物的时候，不介入外源性的饮水或者是汤，就感觉吃起来很费劲，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您到医院里面请专业医生来帮您判断您是属于第一类第二类还是第三类出现了口干症状导致的原因，然后我们来对因来治疗。 没错 啊， 没错， 实在对因解决不了了，我们说那才得对症治疗。 对， 哎，帮助您解决当时的那个困扰哈。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口干不只是缺水这么简单，随着我们的衰老也好呀，口腔内环境的改变呀，我们的神经调控系统可能出现问题啦，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啊，用嘴呼吸啊等等等等，这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口干情况的出现。那么您的情况属于哪一类，又该如何来解决呢？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咸县专业副主任医师齐森荣健康加油站节目做客，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下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在开吗？啦啦啦啦啦。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涎腺专业副主任医师齐森荣和您来聊一聊口干不只缺水这么简单。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情况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口干的发生，有生理性的，我们说也有病理性的哈，甚至包括我们经常吃高血压的一些药物呀，还有这个治疗失眠的一些药物哈，它可能都会有这个口干的这样的一些副作用的反应，那么我们要针对性的来进行解决。那么大家继续关于口干有哪些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那么下半段一开始呢，我们先接入热线上马先生的电话哈，听听他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你好马先生。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哎、我给打扰您一下，就我这个我今年71岁，我这病啊借这个不但干还黏，有几年了。有几年了，我前一段啊，我上哪儿？我上那个中医那儿，我看了看，看吃了几副汤药，哎呦，还是不行。我这个不行了，后来一化验，我这免疫，我本身有免疫系统疾病，有这多发性肌炎，后来一化验啊，它整个内分泌都混乱了，后来我就没瞧去，没瞧，现在嘴也黏呢，左脚黏又黏又干， 那 我本身呢。也有血压高，我吃那个消本地平，还有这个也失眠，吃的艾司托林片。另外呢，我有免疫系统疾病，有这多发性肌炎。我又吃这个激素，这激素呢叫5毫克的，1天2片，吃了10多年了，每天都不落下。是不是他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请齐主任来回应您一下哈，好多种药都在吃着。 哎，好，谢谢。 哎，马先生您好啊。 哎，你好。 咱们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你有多发性肌炎，然后你再看、那个免疫科的时候呢，他们有没有跟您说你有没有干燥综合征或者舌根综合征？ 哎，我听不清，您大一点声。 有没有人问您说是您有干燥综合征或者叫舌根综合征，是另一种哪方面的病？ 他可能没听太清 啊，没关系啊，就是说您这个病呢，比较复杂在什么地方？一个是呢，你本身服用很多药物，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里面有可能会带来口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你有这个免疫方面的病，一定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这个干燥综合征。如果有的话呢，这个是对这个分泌的这个口水这个脏器有影响，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口干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从你描述的症状来看的话，你主要是以黏为主，对吧？比较黏，口干， 又黏又干， 又黏又干，对。那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说分泌的水本身少了，所以它的唾液里面的蛋白相对来说含量高，所以的话嘴里是以黏为主，然后你的嘴角有可能会起的白沫子，或者说早上一起来一摸嘴唇，哎，觉得有一层皮儿似的东西，可能有这种现象。哎，你这种现象的话呢，白天的话呢，我就建议你补充一些水，你比如说不是说喝一大杯水，哎，是含着，对，不能那么老喝，是含着，含一小口水润着。润着啊，你可以水里面加一点偏酸的，比如山楂片啊或者柠檬片啊，泡它点偏酸性的这种味觉刺激，对这个唾液的这个分泌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哎呦，您说我胃还不好。 胃还不太好啊。 胃 不太好，如果您牙好的话呢，您还可以嚼嚼口香糖，你比如说那种酸味的无糖型的，比如说是山梨醇的或者木糖醇的那种口香糖，嚼一下，嚼2小时左右再换一片新的啊，这样呢能保证呢持续的一个刺激。就是说引起口水分泌的这种生理性的刺激有两种，一种是味觉刺激，偏酸性的食物，这是一方面，一方面就是机械刺激，就是咀嚼刺激， 咀嚼， 哎，嚼东西，哎，是它能，它也能管用。白天您这么坐着，加上小口小口喝着水润着，哎，保证这个不那么干就可以了。晚上比较麻烦，因为睡着了嘛，你也不能嚼这东西了，对吧？啊，这时候怎么办？你可以在舌头上和那个舌背上抹一点。 我还打扰您一下，您比如说我有这免疫系统疾病，不是我瞧病，是不是也得还得挂免疫科让他给瞧啊？ 没错，风湿免疫科，就是你一定要看看有没有干燥综合征这种病，这种病 干燥综合征， 对， 嗯， 这种病本身会导致唾液腺的破坏，当它分泌唾液的这个细胞损失了以后，你再想用这种刺激的方法让它分泌就做不到了，因为它没人干活了嘛，对吧？它这种做不到了，怎么办？只能对症治疗了。一个是我说的白天补点水，第二的话晚上的时候在舌背上可能上膛干的地方你抹一点这种保湿的这种凝胶，就叫润口凝胶 哦，有专门的这种润口凝胶、 哎、 是吧？ 类似你们那护手霜似的，手干的时候抹一点、哦、这样的话把它隔开了。哎， 那咱就买点这个润口凝胶，晚上用， 晚上用，抹在你舌头上， 那个上牙膛啊，就是容易干燥 的 这些位置哈。 嗯 嗯。 然后呢？如果 白天， 白天、啊、 白天跟夜里一个样，白天也粘也干，夜里也粘也干。 对，刚才齐主任给您说的这是不同的方法。嗯、晚上的话，我们可以口里面哈、 啊 嗯、这个干燥的地方涂上这个润口凝胶。 对， 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咀嚼这种刺激，让它来分泌唾液， 嗯、 或者是呢，我们就是经常不仅要喝水，嗯、嘴里面长时间可以含着点水哈， 含着点水 来润着它、 嗯， 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嘴里。这个水里面吧，可以有点这种偏酸一点的味道、 嗯、 啊。 对，如果可以承受的话， 对，也别太酸啊。 好，那就这样。那 对， 我们也请这位先生哈，咱们就是还是抓紧时间到这个医院来，去具体的了解自己是不是患上了这个干燥综合征。 对， 因为您刚才明确，只有知道是不是患上这个病，才知道，比如说他的这个唾液分泌功能啊，是否还健全。 没错。 对，这样一来，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嗯，刚才王阿姨打来电话咨询，她77岁了，说她每天晚上啊，不由自主的她就张着嘴喘气儿，睡觉了呀，自己也控制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特别干，她想问问医生，这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张嘴睡觉呢？嗯， 不张嘴这事儿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她既然张嘴睡，就睡觉的时候张嘴，肯定是因为可能鼻子不通气，或者说是由于气道有些堵的地方，所以她那个呼吸的气不够了，不够的时候，人就是天然就会。调节会张嘴，这样的话嘴和鼻子同时呼吸、 嗯、 啊，所以这个不张嘴可能就引起别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可能他很难控制，而且一旦睡着了以后就不由自主的动作就张开了啊、 嗯、 所以对于您来说能做的办法也就是把这个环境弄得湿润一些，你比如说在你的头边放一加湿器、 哦、 啊，或者说没有加湿器没关系，在这个、暖气上放一毛巾，对吧、 嗯、 然后呢家里放几个水盆、 哦、 啊，这样的话呢空气湿润一些啊，这样你呼吸的时候那气不会那么干，这是一种办法、 嗯、 还有一种就是跟刚才那个马先生介绍的一样，就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舌头上干的最厉害的地方抹点润口凝胶。 润口凝胶， 对， 这个到药店有卖吗？还是只能去医院开？ 他现在这个药是等于是替代国外的一些产品，可能刚上市、 哦、 现在的话呢药店里现在可能还没有，你可能在网上在那个网上搜一下有那个卖的这个东西。 哦， 我们医院 润口凝胶 将来很快在那个前面那个服务中心那儿也会有、 哦、 啊，或者你收那个口干症之友 嗯 这么一个公众号 嗯 微信公众号里面它也有卖这个的 润口凝胶。 对， 这个是目前用起来是比较方便吗？我想知道把那个东西抹到嘴里面。 它就跟是一种果冻似的东西，比那还要更黏一些，更稀一些。它在放在舌头上，你舔一舔就可以那什么，涂布在这个干的地方。 哦。 但是呢，这是对您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干的厉害的话，不解决问题的话，还有些药物、 嗯、 也能够刺激它分泌口水。 哦、 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药叫回三硫片，啊、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呢这都是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嗯 咱们选用什么样的方法、嗯、如果说对症治疗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对症治疗，因为这个风险最低啊、药物的话呢是药三分毒，再好的药它也会有些别的问题，所以就说药物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再用药物治疗，如果有办法我们先用一些补充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对症治疗、或者白天喝水晚上可以用点润口凝胶，然后把屋子里弄得湿润一些啊，这些方法来改变你这种生活习惯。 嗯，好，所以看来首先其实还是应该到医院里面去，我们来明确一下它具体是哪一类导致的这种干燥的情况哈。当这个张嘴呼吸这件事情变成睡着了之后不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去控制它的。 对。 啊、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只可能是采取第二套方案，就是有效的进行一些防护啊，或者是保护。 没错。 啊、嗯，让这种干燥的症状不要来的那么的明显哈。 嗯。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微信的网友冯静瑜的问题，他说：“专家您好，我一吃饭一说话，腮帮子嘎嘣嘎嘣响。”他想问问这个应该怎么治啊？他以前是修过牙，修完牙之后就开始响，一张嘴就响，已经好长时间了，越冷越响，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嗯， 你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不是这个唾液腺的问题，你这个像是颞下颌关节的问题，就是耳朵前面有一个轴，它里面有一小小垫片，哎，它在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垫片和这轴， 它有摩擦，它说嘎巴嘎巴响。 嗯， 啊，说这个的话呢，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这个要在医院看的话呢，也是到颌面外科看这个颞下颌关节的这种专科。 嗯，所以他就挂一下口腔医院的像这个颌面外科的号就可以了。 啊，主要是选那个颞下颌关节的专业。 颞下颌 关 节, 关 节 这个专业哈。嗯，好，再来看看手机尾号5210这位朋友，他是口腔颌骨癌患者，做了化疗一年了，现在总是口干，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的话呢，很可能就是跟这个药物有一定的关系了。 嗯， 啊，因为的话呢，我不知道他做没做过手术，因为做过手术以后的话，有些人可能他这个感觉有问题，或他的嘴闭不上，也会引起消耗也多一些。 嗯， 然后呢，化疗药的话呢，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药，所以可能也会有些副作用是嘴干。但是呢，其实颌骨癌或者是口腔的一些软组织癌症里面，最怕的话是做那个放疗的，就是 X 线，通过 X 线来治疗那个肿瘤那种病。 嗯， 放疗的话呢，它会对这个唾液腺有一个 破坏， 不可逆的损害啊。 哦， 如果说不可逆损害以后的话呢，这个分泌口水的腺体，它这个细胞没有了，那你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只能对症治疗，比如是日常喝水，然后呢用黏膜的一些润湿剂啊，给它那个保湿。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先去做一个这个测试，明确一下自个儿的这个唾液腺它是否还工作？ 对， 有这样的这个检测手段吗？ 有这样的检测手段啊，但是呢，就是一定要看你这个肝的情况，肝的时间啊，如果短期的那个不要来，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耽误你的时间啊，一定是 三个月以上 啊。你要不放心的话，比如说病史比较明确的话，一个月以上那也可以来看了啊， 嗯， 啊，但是千万不要说一两个礼拜说有点干我就来看，那个其实价值就不大了啊。 嗯， 来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静态流率的检测或者动态流率检测啊，看这个静态的这个分泌功能和这个动态，就是需要它多分泌的时候它能不能上得来， 嗯， 啊，所以这种检查是可以做的啊。 是可以有检测的方法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除非您自个儿特别明确，比如说一些药物啊，或者一些什么治疗手段哈，有可能导致这个唾液腺已经受到了这种不可逆的损伤的情况下哈，或者是这种肝的症状已经持续三个月以上了，那我们应该到医院来，通过一些检查手段明确。 对， 因为只有明确了，我们才知道到底应该是对因治疗还是对症治疗。 没错，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对症治疗的话呢，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它的一个症状，然后呢提高生活质量。对因治疗是我们的根本啊，所以的话找到原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可以对因治疗针对性的彻底解决这个口干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错过了那个对因治疗的这种情况，那么只能通过一些手段我们说来缓解他的一个症状了。 对， 缓解症状，你想啊，这个人得吃五谷杂粮，每天都得用这个嘴来吃东西啊，然后来说话，来喘息等等等等，所以说生活品质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口干的症状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嗯， 很重要，真得抓紧解决。互动平台上网友清凉一下，他说爱人56岁，去年镶了满口假牙，之后呢就会经常口干了，有的时候嘴里还有那种火滋滋的感觉，他想请问专家说他的口干可能和他这个假牙有关系吗？满口假牙， 嗯，这个也需要具体分析，就是如果假牙安的不太合适，嗯，啊，比如说太高了，你想你没有假牙的时候嘴是闭着的，大家看那相声里面老太太都是嘴抿是吧，她闭得很紧啊， 嗯， 所以她那个口水不太容易被挥发掉啊，所以那个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安上假牙以后呢就撑起来了啊，如果不合适高度太高的话，有可能就会引起他这个过度通气，他就会嘴干。但实际上来说安假牙以后呢，相当于嘴里嚼了一个东西，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口水分泌多。 哦， 而不是少。啊， 对，我们经常说有一些外源性东西的刺激，它更分泌口水才 对。 对， 但是你火滋滋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呢，又有嘴干的话呢，还要害怕是一种白色念珠菌感染。当有这种感染的时候呢，假牙的话呢，就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白色的膜，或者假牙清洗的不太干净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真菌感染，就会带来嘴干那种不舒服，还有就口底黏膜这种火辣辣这种疼， 嗯， 尤其吃酸的辣的刺激东西的时候，它也会疼啊。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您去口腔科给您镶假牙那块问问他， 嗯， 然后呢，或者到颌面科再看一看，然后咱们找到病因。在解决这个问题， 嗯， 大多数情况跟假牙本身没有关系，可能。 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以前我们做的那个节目哈，我们的很多听友就是 都说自己镶的那副假牙有的已经戴了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就没换过。其实假牙呀，它真的是应该定期来调换的，要不然这个假牙戴着不合适。一方面是你戴着它吃东西的时候你会很不方便很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它对我们的口腔黏膜它会有一些刺激， 没错， 或者是弄成的这种伤害，然后继而引发的像您说有细菌的有真菌的这种感染哈，它可能就带来其他的麻烦了，然后没准就因为这些感染又破坏了我们口腔的那个环境呀，最后导致您的这个口干情况的出现。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应该找到它的根源，如果就是因为您这副假牙不合适的话，那我们就尽早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才好啊。再来看看网友叶天，他说用嘴呼吸是不是就是打呼噜？夜里经常打呼噜，早上起来会口很干。 是这样的，就是说用嘴呼吸的话呢，不是打呼噜，打呼噜一定是睡着了以后才打呼噜的啊。白天我们有的时候鼻子不通气的时候，我们也用嘴呼吸啊啊，所以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是不是只要是用嘴呼吸的人，起码能说明他的这个呼吸道是有一些地方是不通的？ 没错，肯定是，比如说正常应该是鼻腔通气啊，这样的话呢，它对这个空气有一定的那个加湿，加热的作用啊。用口呼吸的时候，那加湿加热作用就差很多了， 对 啊，所以的话呢，对阴来说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通气的气道的堵塞问题先解决了，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有时候解决不了，比如说有些人比较胖啊，他这些下颌部的这些软组织比较厚，他一躺下的时候，这肉往后一躺一倒， 倒住了， 就把他这个气道有点堵 了 啊，有点堵啊，像这样的人就呼吸起来就可能就是会那个打呼噜比较重，这样的话呢，就会带来这个唾液被这个空气给它挥发掉了，它就会嘴干。 嗯哼，像这类也得去找病因去。 对， 包括有一些人这个鼻部的一些问题，什么鼻子里面有息肉啊，还有那种鼻中隔偏曲的呀。 对， 如果您自个儿知道自己本身就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别再让它来导致我们这个口干了，我们就抓紧时间通过手术哈，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对应治疗，然后的话，还有啊，再补充一点，这当然不是我的专业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时断时续，突然一段时间没时间了，就没有声音了，停住了，这个很危险啊，一定要去这个医院去看去，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有的时候你睡着晚上觉起来以后还是晕晕乎乎的，就跟没睡觉一样，为什么呀？睡觉的时候缺氧。 对， 这个风险更大，口干只是个症状，这个有可能会要命。 对，这可能会要命的，因为我曾经是在医院里面去做过那个体验，然后呢，我当时跟着的就是这个，应该叫做耳鼻喉科的那个专家去出诊，他说来来来，看看我们这个，当时就是给一个患者做的那个睡眠监测，然后虽然我看不懂上面那些数据都是什么哈，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我那边能够看到他的影像。听到那个声音，你会觉得那个呼噜两声之后没声了，就像您说了，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呼吸是暂停的，然后在这个对应的这个上面上，专家说你看这一条就是他的这个血氧， 对， 眼看着那个血氧浓度唰的一下就降到底下来了， 对， 所以您就想想吧，呼吸暂停的那个过程，我们中的血氧浓度原本在这儿唰的一下就降下来了，那么长时间这样的话，血氧浓度不足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一目了然了。 对， 所以如果您身边的亲戚朋友正处于这样的困扰之中，可能他患的是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对， 这个情况有可能老人身上出现，成人身上出现，甚至有一些小朋友身上也会出现哈。 也有打呼噜，像腺样体肥大 的 啊，都有可能啊。 对， 但是这样的人的话呢，他这个口干的话呢就比较麻烦，所能做的话呢，主要就是对症治疗。 对 啊，因为这打呼噜的问题，有的时候还不是很好解决。 所以这个要对症来解决了。哎呀，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抓紧时间，齐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大家好，我是在这个北京口腔医院，它在天坛西里四号。然后呢，我的出诊时间是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周一下午，一个是周五上午。 周一下午和周五的上午，北京口腔医院口腔和面外科前线专业副主任医师齐森荣。那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齐主任的帮助哈。我们再次感谢齐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 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听众朋友，